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不忘今来顺逆大事。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历史惊涛，谁定风波？风流人物，谁人评说？八千余年上下古，七十二家文字齐。话说天下，用历史照亮现实。 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杰。在古代的一些大城市啊，城门上都会设置一个千金闸，这是什么东西呢？说白了，千金闸就是那个时代的防盗门。我们今天用防盗门防的，那可能是闯进家里边的贼。而在600多年前的明朝，有个人却想用这道门改变历史。在济南城风景宜人的大明湖边，有一座祠堂，那里祭奠着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人物。他曾以数千人马据守济南，抵挡燕王朱棣的数万大军。他曾被济南人称作城神。历史的车轮往往会因为一瞬间的事件而发生转变。如果当年这个城神晚一秒利用了千金闸，明朝的历史和他个人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改变呢？且听阿杰为您话说天下，城神铁铉。铁铉出生于公元1366年，是回族人。相传他的祖先是在蒙古大军远征中亚的时候，从现在的伊朗地区迁徙到中原的。明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呢，他曾经担任过给翰林院的太学生上课的老师，相当于现在的大学教授。后来呢，又曾经出任过都督府的段事官。什么叫段事官呀？那就是掌管行政诉讼的官员，也可以理解成今天的法官。铁铉由于工作努力出色，因此呢，深受当时的皇帝朱元璋的赏识。他的字鼎石就是朱元璋赏赐的，以表彰他处事机敏，断案公正。如果身处一个太平盛世，那铁铉必定可以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清官，在仕途上呢，也是前程不可限量的。不过，虽然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可，却很难在青史中留名啊。毕竟，乱世才能出英雄，危难方可见丹心呢。历史在这里和耿直的铁铉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瞬间就将他投入到动乱的惊涛骇浪之中，让他的名字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这事情啊，还得从朱元璋死后说起。那是在1399年，献文帝开始实行削藩政策，他想削弱各地藩王的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身处北京的燕王朱棣自然也是要被削的那一个。实力雄厚的他当然不干了，你不让我好过，那我就造你的反。朱棣啊，就这么着带着大军直逼当时明朝的都城南京了。这件事啊，史称靖难之变。说实话，燕王起兵造反之初，天下似乎没人把这个造反的王爷放在眼里。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燕王身边亲信的禁军 不过只有15000余人，而建文帝呢，只算上在南京附近的卫戍部队，那就接近20万呢。燕王想造反，那几乎和鸡蛋碰石头没什么分别。但是谁都没有想到，仅仅在朱棣起兵6个月后，他就在北京的城郊打败了前来平叛的建文帝部队。建文帝的部队被打得那叫一个惨，可以说是一溃千里，不但没能收复北京，反倒连京郊和河北的好几个城市也一起给丢了。河北一丢，则整个山东就赤裸裸地摆在了朱棣的面前。我们的主人公铁铉此时担任的职务是山东参政，和现在的山东省的常务副省长差不多。本来啊，他的主要使命是负责为前去北京的平叛部队押运粮草，可是万万没想到，北上平叛的大军被朱棣杀得大败，连同河北及山东北部的一些军事重镇先后丢失。铁铉不得已才将粮草部队丢在了身后，只带领部分轻骑飞驰进入了济南城，协助城里的守军阻挡朱棣的前进。此时的济南已经是危城一座，朱棣在城外包围的部队虽然不足20000，却是多年征战的骁勇之师。济南城内的守军虽然号称也有数千，却大部分是老弱病残的后勤部队。没办法，平叛的精锐部队早已在北京城下被朱棣消灭干净了，这些老弱病残还是侥幸凑齐的，这防守战该怎么打呢？铁铉当时只有一个办法，铁铉当时只能依靠济南的深沟高垒坚守不退。他的想法很简单，济南是整个山东的中心，济南一丢，则整个山东省都将落入朱棣之手了，再想构筑起防线只能退守到长江了。如果那样的话，那长江以北的地区就会全部归朱棣了，到了那个时候，朱棣就可以依据长江和朝廷分庭抗礼。这样的话再想平叛可是难上加难了。朱棣这边呢，对于济南那肯定也是势在必得，道理很简单，朱棣起兵的目的是杀到南京夺取皇位，济南是通往南京的必经之路，而且攻下济南之后，华中地区便会一马平川，朱棣实现他的皇帝梦想就指日可待了。于是双方就在济南城下对峙起来了。朱棣虽然对济南是势在必得，不过如果能不冒险攻城自然是最好的，于是他就写了一封书信，命人用弓箭射入到城中。这内容很简单，无非是告诫铁铉，你呀，就不要螳臂挡车了，济南城已经要完蛋了，识相的还是速速投降啊，这才是上策。铁铉呢也如法炮制，从城中射出了一封信还给朱棣。朱棣打开一看，中间只有一篇周公辅成王论。这周公辅成王是怎么回事呢？咱在这儿可以解释一下。话说周武王病逝之后，他的儿子姬诵继承了王位，他就是周成王。那时候周成王才13岁，于是武王的弟弟周公旦就在一旁辅佐成王掌管国家大事，历史上通常叫他周公。周公尽心尽力地辅佐成王，可是他的弟弟管叔、蔡叔却在外面造谣，说周公有野心，想要篡夺王位。这些谣言引发了内战，而成王年小不懂事，更闹不清楚这谣言是真是假，对这位辅佐他的叔父也有点信不过了。周公心里啊很难过，他首先向一同辅佐成王的兄弟赵公氏披肝沥胆地谈了一次话，告诉赵公氏他绝没有野心，要赵公氏顾全大局， 不要轻信谣言。赵公是被他这番诚恳的话感动了，消除了误会，与周公一起合作辅佐成王，平定了内乱。到成王年满20岁的时候，周公把政权交给了成王。从周成王到他的儿子康王两代，是周朝强盛统一的时期，历史上叫做成康之治。铁铉把周公辅成王论送给朱棣，无非就是想劝朱棣要学习周公，不该有不轨的野心。双方这下是谈不拢了，那就动手吧。朱棣派遣重兵攻城，铁铉则坚守不出。3个月过去了，济南城纹丝儿未动，而朱棣的粮草可是要吃光了。无奈之下，朱棣想出了一个比较阴损的招数，他命人挖开黄河大堤，将洪水灌入了济南城，城池随时都可能陷落。面对这种绝境，守城的铁铉突然想到了一条妙计。说到此处，有听众会问了，讲了半天，这和前面的千斤闸防盗门有什么关系？嘿，别急，咱呀现在就说它。常言说树倒猢狲散，不过历史上总有一些人愿意留在那棵倒下的大树前拼死一搏，捍卫他最后的尊严。在历史上，他们被称为王朝最后的忠臣。话说天下忠臣系列为您讲述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忠臣故事。这千斤闸在古代的时候是城池的防守器械，由坚实沉重的枣木制成，在外面再包裹上厚实的铜皮，将它悬挂在城门的上方后，一旦有敌人攻打过来，只要守城的士兵拉动机关，这块巨大的闸板就可以在一瞬间轰然落下，将攻城的敌人挡在城外。话说这铁铉一看济南城沦陷在即了，心说我不能在这儿坐以待毙，为了城中百姓的安危，铁铉想到了一条妙计。没错，就是要利用这个千斤闸。首先他派人将城门上的千斤闸装好，然后呢让守城的士兵在城上是嚎啕大哭，哎呀，这济南城就要被淹没了，我们要死了。同时呢，他撤掉守城的防守器械，派城中的长者作为使者去拜见朱棣。使者见到朱棣之后跪下说，您是先皇的儿子，而我们都是先皇的子民，其实早就想向大王投降了。如今济南城危在旦夕，城中百姓集体向铁大人请愿，说服他投降大王。只是我们济南人过惯了太平日子，实在不习惯见到军队，如今见到大王大兵压境，心里非常害怕，因此可否请大王退兵10里，只率轻骑卫队入城，我们一定会恭迎大驾的。朱棣一听非常高兴。其实啊，按理说朱棣东征西讨多年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本应该更谨慎一些，不过现在的他实在是太期待这个结局了，而且他率领大队人马在济南城下围攻了3个多月，早就是人困马乏，粮草不济了。如果能兵不血刃地得到济南，那么整个长江以北的地区都将落入到他的手中，他也就可以直逼南京了。再说铁铉这边，他准备好了千斤闸，偃旗息鼓，静候着朱棣的到来。而朱棣呢，首先命令大军后撤了10里扎营，然后单人独骑，让人撑着他的黄罗伞盖，只带了几十名禁卫队， 直奔济南城去接受投降。等待他的会是怎样的命运呢？当朱棣跨过济南的护城河时，只见济南城门大开，守城的明军都从城墙上向下张望。当看到朱棣向城门走来，周围的士卒齐声高喊：“千岁驾到！”眼见的朱棣正要进入城门，这时突然只听得城门上机关嘎巴一响，千斤闸板带着风声呼啸而下，正砸在朱棣的马头上，瞬间就将朱棣的战马当场砸死了。诸位可以想象一下，当人骑着马时，从马头到人身体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一米，仅仅一米啊，铁铉的整个诈降计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老天也在帮着他，将燕王朱棣引到了千斤闸板之下。可是就在这一米的距离内，上天和他开了一个玩笑，一个扭转了数万人生命和整个中国历史的玩笑。我想这闸板落下的时机仅仅是早了一秒，一秒钟内天地两重啊，或许真是天佑朱棣坐上皇帝的宝座，铁铉所有的好运气在这个时候通通的转向了朱棣一边。朱棣看到闸板落下，将自己的战马砸死，当时真是惊出了一身冷汗。不过他毕竟是久经沙场的老将，立刻稳住了精神，大喊一声：“铁铉诈降，迅速撤退！”接着跨上了侍卫的马，一溜烟向城外逃去。捡了一条性命的朱棣恼羞成怒，派遣重兵重新将济南包围，同时从北京城运来了大口径的火炮，炮轰济南。这一次那济南城可是遇到了真正的危机了，大水淹没城池，最多是交通不便，可是火炮不同啊，眼看济南的城墙在火炮的一次次攻击下即将坍塌，铁铉又想出了一个绝妙好计。他命人画了许多朱元璋的画像和灵牌，悬挂在城池的四周。朱棣的部队见到这个情况，当时就不敢开炮了。济南因此城墙得以保存。说到此处，有人可能会问了，这木质的灵牌和布置的画像怎么会比石头搭建的城墙还要坚固呢？这里边咱们引用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叫做投鼠忌器。朱棣造反的时候打的是清君侧的旗号，不是明目张胆的反叛朝廷，而是以皇叔的身份声称朝廷内有奸臣，他要为国除奸。他自己昭告天下，说他这种行为对公是忠心报国，对私是为过世的父亲尽孝。而中国的古人一向将逝去先人的灵牌与画像看得和先人本身一样的尊贵。如今朱棣去世老爸的牌位就挂在城墙上，他朱棣要是不管不顾的开炮猛轰，必然会在世间落下一个不忠不孝的名声，这可是得罪天下的事儿啊！对于还没有坐上皇位的朱棣来说，这是万万不能冒的一个险呀。朱棣如今算是进退两难了，进重兵包围济南三个月了，就是攻不下来；退在这里坚持了这么久，损兵折将不说，自己的老命还差点搭上，就这么走了实在不甘心。思前想后，朱棣还是决定退兵，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如果在济南城下待得太久，一旦朝廷的评判部队重新集结起来将自己围住，那时候想跑都跑不了了，还是三十六计闪人吧。 朱棣一退，铁铉趁机率部队杀出济南城，一口气收复了德州等军事重镇，山东省全境又回到了朝廷手中。建文帝听到了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刻提升铁铉为山东布政使加兵部尚书衔。这一转眼，铁铉是局长变部长了，直接提升了两级。建文帝命令铁铉在山东收集部队，整理钱粮，伺机北伐消灭朱棣。再说朱棣这边，虽然是从济南溃败回去，但是整体实力保存完好。1402年，朱棣再次领兵南下，杀入山东。这次朱棣吸取了之前久攻济南不下的教训，绕开济南城，直取东阿、邹县、徐州等地，直扑南京。最终建文帝在南京皇宫里自焚身亡，朱棣即位当上了皇帝，成为了史上著名的永乐大帝。南京丢了，这铁铉的部队再困守济南也就没什么意思了。铁铉就率领部队南下，希望在江南整顿部队对抗朱棣。最终因为寡不敌众，他在淮南被朱棣的部下俘虏，押往南京。朱棣在南京城见到了被五花大绑的铁铉，这正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啊。只见铁铉站在朝廷上，立而不跪，背对朱棣大声喝骂。朱棣是恼羞成怒，命人割下了铁铉的鼻子和耳朵，煮熟了之后塞入铁铉的嘴中，问他自己的肉好吃吗？铁铉厉声答道，忠臣孝子的肉怎能不好吃？之后继续大骂朱棣。朱棣大怒，命人将铁铉凌迟处死。铁铉虽然死了，但是他坚贞不屈的意志一直被世人敬仰。所以从明朝中叶时期，就有人在地方上建立铁公祠，祭奠这位英勇奋战宁死不屈的英雄。节目最开始咱们说了，大明湖畔的铁公祠建立于清朝乾隆57年，之后又经历过许多次修缮，存续至今。您要是有机会可以去那里看看，尽管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但是我们还是忍不住去设想，如果那扇坠落的闸门恰好砸死了朱棣，后面的发展会是怎样呢？如果朱棣一死，则叛乱自然会平息，那么建文帝的削藩政策行之有效，中央集权的效果就会加剧。建文帝虽然也是个善于治理国家的好皇帝，但无可否认，他远远不及他的叔叔有雄心壮志。那么也许后来发生的诸如永乐北伐、迁都北京和赫赫有名的郑和下西洋等事件，就要从中国的历史上消失了。最后咱们引用茨威格先生书中的一句话作为本期节目的收尾吧。在历史上，就像在人的一生中一样，瞬间的误会铸成千古之恨，耽误一个小时所造成的损失，用千年时间也难以赎回。好了，今天呢，我就和您聊到这儿。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之后，129运动迅速波及全国，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进入新高潮。北京出版集团即将出版的《唤起全民族的抗战——129运动人物记》，记述了一代爱国知识青年在民族危亡时刻的青春选择、信仰追求、理想坚守。12月7日至12日，